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想到这里，新建放下筷子，叹了口气，觉得这股压力憋得让人头疼。这些人不知道还会用上什么手段。傅志在他对面看着他的表情，不禁也皱起眉，然后用筷子很轻地敲了一下他的碗。新建很低地应了一声，然后抬头看着他： 你自己出入还是小心点，这些人指不定要搞出多大动静。 狗急了都跳墙，何况本来就不是善茬。傅志点了点头： 你也是。 他今天真正意外的其实是对方对他的行踪竟然是了若指掌的。按说他跟新建请假，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。有些担心，他看着新建： 我估计我们是被人监视了。 监视？ 新建扬高了一点语调，然后冷冷一笑： 这还不好办吗？ 一边说，他一边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： 喂，我要报警，我们被恐吓了。 挂了电话，看着傅志有些诧异的表情，新建笑意重了些： 这些人竟然明目张胆地搞这些，我也不怕闹大，我倒看看他们有多大的本事。 报完了警，新建的心情终于有些好转，他重新端起了碗。对面的傅志对此只能摇头一笑：早就该知道这玩邪的，这群人实在连新建的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新建报警之后，警局方面就立案了。虽然证据不算充分，但是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出过事，加上庄一伟跟两个人的关系，以及他们现在正在办的案子，所以没人怀疑他们会被人恐吓威胁的可能性。不过也许是因为他的这个举动真的起到了一点作用，那之后傅志和新建都没有再受到明显的骚扰，倒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开始越发的感觉到艰难。傅志那边还好说，新建几乎是每条路都走不通，所有人似乎都被做了安排，相关的不相关的人员都不肯透露半个字。他查证了很多地方，试图把季兰和白长明联系起来，但始终不能如愿。不过最糟糕的还是钱真那边，他调查当年唐大庆的那个案子和郭淮的家庭背景，却处处碰壁，几次都差点中了别人的套。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高检那边通知新建，本来核案办理的两个案子突然要拆开，常威和季兰要分开诉，并且常威的要立刻拍庭。这件事让新建很愤怒，他甚至大晚上的跑到检察长的家里理论了半天，质疑这个决定，但最终依然是无力回天。 已经决定的事你们谁也改变不了，现在只能是你们抓紧时间，不然最后就是功亏一篑。 这是检察长后来跟他说的话。第二天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常威被提讯过审，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呈交了法院。偏偏新建和傅志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理论上他们两个现在都不能出面。确定常威上庭时间的时候，新建气得在家里摔断了一根笔，傅志在旁边没阻止也没吭声。他知道这件事对新建来说打击很大，常威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证人，现在的态度很明确，是要赶紧结案，好让常威顶罪闭嘴。说得再难听一点，没人知道真的到了监狱里，常威能挨多久。发了一通脾气，最后新建皱着眉在屋里来回绕了半天： 不行，常威的案子不能就这么完事儿。 最后拎起外套，傅志站起来拉住他： 你想干嘛？ 我去找人。常威这案子这么走是严重违反程序的，他们不能这么搞。 傅志皱着眉： 你要找谁？这个时候还能做到这种地步？对方显然已经用尽全力了，你以为谁会在这种局面下出面掺和进来？ 这种案子本来就是围观的多插手的少，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有人出来搅浑水的。 难道就这么任他们为所欲为？ 傅志的语气也重了： 不然呢？新建，你现在想要阻止常威这个案子已经来不及了，与其纠结这个， 还不如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。 到现在反而是复制的态度比新建要来得冷静一点，他把对方扯回来，然后关上了门。 杨顺国、庄一伟、处长、常威，这些人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？要不是有完全的准备，他们不会轻易在这个时候如此招眼地去处理常威的事。新建，这局你扳不回来了，冷静点。 妈的！ 一把将外套甩回沙发上，新建愤怒地一拳砸在门上。 这群王八蛋！ 常威的事儿对傅哲和新建来说只是一个开始。鉴于事情出得太突然，两个人商量了一下，觉得继续避着也不是办法了。肖甲回到检察院，新建很高调地开始频繁提讯季兰。虽然对方一直没有松口，但是他这么积极地投入进去，还是在高检里引起了一些小骚动。连着几天都能感觉到其他人的态度有些怪异。不过新建无所谓，他本来就是做给人看的，注意的人越多他越满意。一直到后来连陈瑞都找到他，提醒他注意一点，不要逼得太紧。 我就是要逼他们。 新建回答陈瑞的表情很坚决。 我就等着他们被逼急了再做出点什么事儿出来。他们做的越多就错的越多。 这时候不过就是比谁能先抓到对方的把柄。既然局面已经摊开了，谁也别想撇开关系。傅志还在跟进那几个偷车贼的线索，虽然进展并不多，但他一直没放弃。然后常威开庭的那天，新建和傅志都去了。负责公检的检察官两个人都不认识，结案报告的内容让人啼笑皆非。就这样，这案子莫名其妙地做了结案。常威被判了5年有期，新建提交的讯问申请直接被打了回来，答复是常威怀疑感染上了传染性疾病，要被隔离。然后在没有人确认的情况下被调离了本来的监狱，之后再无消息。这行为简直跟杀人灭口没什么分别了。不过事已至此，也没有其他办法，新界只能继续追查季兰那边的线索。钱哲和傅志都是连着熬了好几夜，因为感觉得到白长明这些人已经有些急了，时间多拖一天难度就大一些，他们只是希望能尽快找到确凿的证据，好定死这群人。其实他们还有一张底牌，是庄一伟。他被人袭击必然是查到了什么能够威胁到对方的证据，虽然他现在人昏迷不醒，但是只要他能够醒过来，一定还有翻盘的余地。这一点没有人明确说，但是新建和傅志都有这个心思。钱真一直表示医生说庄一伟的情况越来越好了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真的能够醒过来。而关于当年郭淮的那个案子似乎也有了点眉目。 详细的情况等过两天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细谈，现在电话里说也不方便，总之是有谱了。 大半夜的他给新建打了这么一通电话，搞得后半夜傅志和新建两人都没睡，时间过一天就紧迫一点。新建甚至觉得他现在的生活中已经快没了白天黑夜的概念，睁眼闭眼全是这个案子。比起他，傅志就要稍显冷静一些，虽然也是忙得没日没夜，但是每天都会给新建打电话问问情况，感觉对方的情绪有问题，还会说些无聊的废话来缓解彼此的压力，搞得新建一直调侃他越来越贤惠了。傅志知道比起新建自己承受的压力要小多了，因为对外毕竟主诉是新建，所以几乎全部的问题都压在他身上。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觉得，而这人成宿成宿的不睡，就坐在书房里抽烟的样子别人是看不见的。然后有一天中午，新建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竟然是李磊打的。对方说傅志的手机打不通，大概是又窝在档案室了，所以才会打给他。电话的语气不乏兴奋。 我跟你说，常威的那个案子被抗诉了。 新建愣了一下。 抗诉？这时候谁敢冒这么大风头去抗诉这个案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 已经传遍了，我今天早上到了院里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。 他皱了一下眉。 是谁提的抗诉书？ 新建问完这个问题，李磊在那边笑了一下。他故意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报出了对方的名字。 曹芳。